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在海边，红鱼和舒子吟谈到了穆丽和他死去的妹妹。舒子吟用手撑着额头，动也不动。怎么，你不舒服啊？红玉问。是，头有点晕，胃里难受，想呕。红玉有点紧张，他说：“是不是中暑了？”红玉一边问，一边在躺椅上侧过身子，想给他抚摸一下胃部，然而。舒子吟穿着泳衣的丰润的身体使他的手还没有抬起来便止住了。一直感觉都是挺好的呀。舒子吟抬起头来望着他接着说，是刚才要上岸的时候突然觉得水里有异味，想到这湖里死过人，胃里就开始不舒服。我一直忍着，但不行，头晕，一直想吐。啊，那回房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你呀，你这是心理作用。对不起，没给你好好游泳。他站起来，身子摇晃了一下。云儿立即扶住了他。回到阁楼，云儿立即进浴室张罗起来。舒子吟洗了个热水澡，穿着浴衣走出来的时候，脸上的红润恢复了不少。我好多了。他对坐在卧室里的红鱼说：“哎，我想再睡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你也去休息吧。红鱼吩咐云儿好好的照顾舒小姐，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里。太阳正在西沉，房间的一面落地窗金光留意，从这里能望见湖面的一角，这美景是让人死亡的地方吗？黎明来到这座岛上的时候，最先是以一阵鸟啼声开始的。舒子吟起了床，理了理睡衣的腰带，走下楼。这是他的习惯，只要没有整夜写作，他喜欢在黎明时分去岛上散步，去湖边看云层中射出来的第一缕霞光。整座别墅寂静无声，连女佣们也还在睡眠中。他穿过底楼的客厅，在半明半暗中摸索着打开了别墅的门，晨光便像水一样泄了进来。出门是一个小小的平台，有几级花岗石砌成的台阶通下去。此刻在微弱的晨光中，舒子吟突然看见一件蓝色的小碎花衣裳平铺在台阶上， 像是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，消失了肉身以后，只剩下一件衣服躺在那儿。舒子英震惊地盯着那件衣裳，她平铺在台阶上，衣领向着进门的方向，仿佛是正准备进入别墅的时候而倒卧下来的。是女佣人在外面的衣服被风吹到这儿了吗？不像，因为那衣服平整地躺在那儿，也没有沾上泥土。舒子银强压住恐惧，大着胆子拾起了它。他手上感到衣服被夜露打湿后的冰凉，他想了想，又将那衣服放在原处，然后转身走进屋，去叫女佣们来看看这是谁的衣服。接着发生的事让舒子云的脑袋里嗡的一声，对自己摸过这衣服的手都有点害怕，因为在女佣们围着那衣服议论纷纷的时候，穆丽突然从女佣后面冲出来，她抓起那件衣服哭叫着说：妹妹妹妹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这真是穆丽，妹妹水丽的衣服。从犀牛岛紧急赶回来的武刚在红鱼的房间里回忆道，那天他带着这姐妹俩上船的时候，水丽穿着的正是这件蓝色的碎花衣裳。后来船翻了，武刚在水中抓住木力的时候，看见这件衣裳和一团乌黑的长发在水中浮动了几下，就沉入了湖底。好了好了，让我想想这件事情。红鱼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疲惫感，示意武刚可以离开他的房间了，不过又补上了一句：这几天你就在别墅待着，别再到外面去彻夜不归了。武刚出去以后，红鱼用十分困惑的眼神望着舒子银说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我真的有些糊涂了。难道真如你昨天说的，穆丽反复说她妹妹就在别墅里，会是她的一种预感吗？舒子银的心里也没了底儿，应该说预感来自各个方面。他想起了昨天在湖里游泳的时候，快上岸的时分，突然在水里闻到了一种腐味，这使他想到了死亡。他头晕想吐，一直到回房洗了个热水澡才好一点。他想在晚餐前小睡一会儿，可是一睡下后竟在今天黎明时分才醒过来。红鱼今天告诉他说，昨晚等他共进午餐，一直等到晚上九点，他还是睡得沉沉的，红鱼才一个人吃了点东西。这是奇怪的，他怎么会从下午不到六点钟一开始就能睡到天亮呢？难道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他早起，以便让他打开别墅的门，去看见那件摆在地上或摆成人形的衣裳？ 数字音甚至响。在几个女佣中，除了已经离去的雪花，她就和穆丽接触的最多了。是不是穆丽身上的气息以及预感传染给他了呢？舒子云对红玉说，这件事情太蹊跷了，今天早晨我拾起那件衣服的时候感到手心冰凉，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自己的衣服上有水，我在梦中四处拾柴火想点燃来取暖，但始终找不到火柴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预感。红雨想了想说，这样吧，叫梅花和桃花这几天夜里都警觉点，只要发现茉莉出来，不管她是不是梦游，也不论她去岛上逛还是去这楼里的那个空房间，都悄悄地跟着她，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出现。舒子云说，也只好这样了，我这就去给梅花和桃花安排呗。另外我再找穆丽好好的聊一聊，看看有没有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。舒子云出了房门之后，红雨想到露台上去吹吹风，他身体动了一下却站不起来，他怎么会这么疲惫呢？他又产生了带着舒子云一走了之的想法，到城里去，到山里的避暑圣地去，或者干脆回到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海滨酒店，总之远远地离开这座似乎有鬼魂出没的别墅，他想和舒子吟无忧无虑地待在一起。然而舒子吟却说不能这么离开，开始他说不愿意换地方写作，后来干脆说这些可怕的事不解开他就